在思念梦中不觉醒后要归去，三餐一宿也共一生，到底会是谁？但凡未得到，但凡是过去，总是最登对。想我做你想做的对，前世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？升起双臂，老病生死，说不想传奇。幸台上轻轻，或台下我，我不是我跟你。再何地再叙说今夜真缘，无份有缘回忆不断，生命却苦短。一种相思，两段苦恋，半生说没完，再年月深远，望明月远远，想像你。 揣测你的心里，可有

会再见。 Especially for me.